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回到嚟星期二的本土最前線啦，咁就有四海哥。 Hello， 今日就唔食雪卡，食煙斗咬煙斗， 因為冇錢啦。啲關封實曬，買唔到平嘅雪茄， 買唔到靚雪茄咁樣。 唯有食住草先。 今晚就四海哥做嘉賓啦，咁啊都咁啊講講有單就啱啱嗰個晏晝嘅，咁都要講下噶啦，就係、是、涉及咧六個男女咧涉嫌咧喺個跑馬地警署投擲汽油彈嘅。咁跑馬地警署咧今日咧，喂。咁今日咧就係拘捕咧，就係今年3月30日咧，就喺一個係跑馬地警署咧投擲汽油彈嗰個案件咧。咁今日咧就係偵破咗嘅。咁咧依一個就係話指咧就係有三枚汽油彈咧就投入咗警署啦，分喺咗地下啦。咁啊，然後咧就另一枚嘅汽油彈咧中咗其中一側邊嘅七人車。咁呢單嘢咧就係再係由喺黃大仙啦，分別喺黃大仙啦、慈雲山啦，同埋呢個柴灣咧、北角咧，拘捕四名年齡都為44、23、22和18歲嘅男子嘅，警方有一涉，有一誒揾咗咧就涉案嘅私家車嘅。咁咧呢一單嘢咧，咁最主要有一個咧就係44歲嗰就係一個教車師傅嚟嘅，同我同行嘅。咁今日就好多人係咁 PM 我，就問係咪老夫咁？老夫，老夫係 你唔做呢啲嘢嘅， 我唔做呢啲嘢嘅，我老夫冇咁激進嘅，唔好亂講。我係我一個時事評論員 ，OK 就係咁啦。咁但係依一單嘢，即係我會睇到就係話應該都係案發之後俾人跟到再拉啦。咁所以就你睇翻，即係如果依啲咁嘅案件，就真係要。即係注意一下嗰個案件嘅細節，大家要睇睇。即係我唔會嗱，我依啲我就唔會有任何嘅。 唔係講真咧，就掟汽油彈就唔啱嘅， 唔啱嘅， 俾人發覺更加唔好啦。 俾人發覺更加唔好，咁但係咧就依啲我就睇下佢咩，即係未知咩原因啦，唔知係咪私怨啦咁樣。依啲我亦都唔會亂咁割席嘅依啲 ，OK。 唔好割席。 我亦都關心緊依家嗰個行家，我自己都亦都會再跟進睇下呢個行家，睇下有啲咩可以幫幫手。咁就今晚入翻今晚嘅最主要啦，揾阿四哥哥嚟都會講下啲台灣嘢啦。 多謝。 屌下啲蚵仔煎啦，屌下啲黃絲啦，係咪 ？Yellow Lush 啊。 Yellow Lush，Yellow Lush， 我。又覺得不可以話完全話真係你所有黃都是納税的，只不過係有些是特別離譜的，特別嘅，即係譬如佢話：，你喂屌大佬，喂我覺得嗰間黃店唔好食，我喺度講，跟住又話：，喂屌唔得，唔好食都要撐啊！依啲即係依啲係好民粹式嘅一啲嘅。嘅黃即係黃色嘅生活圈咁，我就唔係太過中意話去從呢個方向去。只不過你話喂大家自己人多啲幫襯咁，我係覺得、OK、 應該要咁啊，梗係要啦。但係首要條件係真係好食咯。我話為食你知啦。 唔係咁你咪會變咗喺黃絲嗰堆嗰度。 但係我就肯定唔會。即係男男店啊，硬你幾好食都好咧，你去到三個人埋一坐落去，嗰啲暴徒啊乜叉乜叉，你老尾又反袋，即係呢啲又費事。即係男人肯定咪，所以呢期啊，即係喺屋企煮嘢多啲咯。 咁就近咁又係啦，即係一類啦。咁當然最關心最貼切嘅就真係就係香港港版國安法對我哋嘅影響啦。咁當然為我哋都已經抗日持久咗反修例都反咗一年啦。 一年啊，真係。 其實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咧呢個反修例個即係我哋反修例嗰個運動咧，應該就已經係中即係應該畫個句號先㗎啦已經。咁你話喂咁我一路都喺節目都講啦，咪等第二鋪咯。係咪先？即係好老實，我覺得成個 你又喺度散播失敗主義啊！發個腦，俾人鬧死啊！ 上次有人鬧你咯， 我長期啊，大佬，我2014年到依家未變過啦，我都話唔好唱歌，唔好教壞口號，即係屌喂升級，唔好左升級，我係唔撚介意你無限升級。咁但係你一睇到嗰個環境就係話，你成個抗爭個格式有問題啊嘛！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啦，依家唔係話淨係有人出嚟有用，你出嚟。你 嗰個抗爭乜嘢格式先？我覺得我上個禮拜講咗，你係需要翻一場廣場運動啊！而家而唔係我定時定候快快閃出嚟，快閃要快閃，我覺得喂有邊啲 ？out咗啦！ 我睇下點快閃咯，你唔好即係定時定候打鑼打鼓。 閃咯、啊，真係嚇，真係要唔好留喺 打鑼打鼓。屌喂癲喂！記者去到現場報到你嗰啲，你都唔撚係叫快閃啦。同埋快閃，我屌你咁就唔係淨係唱緊完歌算啦，即係係咪先？即係啱啱我啲嗱，我都話啦，喂，依一單行街依單嘢，我就極度關注啦，係咪先？係咪先？ 同埋個模式咧好得意嘅，而家咧係會中意話俾你知，嗱我哋咧幾多月幾多號幾多點咧去攻打咩地方啊？咁邊人打仗係咁咧？係咪先？ 即係咪即係等人哋報個袋口嚟笠你咯？ 你一定係 必要嘅。你可以公開話俾人聽個活動喺邊度，但係嗰個活動一定要合法，唔好俾人入到位。佢講嘢你就走，唔好夾硬同佢硬碰啊！即係螳臂擋車，以卵擊石，即係無意義嘅犧牲啊！呢個係。 咁聽日都有網民號召啦。 因為聽日咧就係呢一個國歌法喺立法會嘅二讀。 哦， 系啦。 咦，聽日好似有好多網民搞話咩喎？哎呀，新哥過咗身去悼念阿新哥。 係啊，係啊， 新哥要悼念嘅。講真就未必一定穿黑衫就等於去抗爭嘅，係咪？ 話曬都係個傳奇人物，係咪？ 咁就 話曬香港好多人都俾貢獻過俾阿新哥啊，係咪啊？咁啊要悼念下嘅。 亦都澳門呢一個地方冇新哥就 冇今日啦， 冇咁好玩係嘛？係 咪 真係？係咪先？咁依家就 係 咯。咁依家就有網民一方面就國歌法又去啦，跟住依家亦都有網民發起又係悼念 新哥、 悼念何鴻燊嘅活 動。要， 即係好似 即係好有娛樂性嘅，其實呢單嘢 又唔係娛樂性，會唔會好似悼念胡耀邦咁整個祭燒？ 咁何鴻燊同胡耀邦差好遠個 grading 又， 你唔好理啦！依家喂，你依家最麻煩嘅就聚唔到人嘅，依家係你係好難聚人嘅。 係啊，而家係嚇驚咗嘅。即係你由個個阿國安法一出嚟嘅話，真係嚇驚咗好多人嘅呢個事實。 你唔係你啱，你啱啱你禮拜日，你可能話哇好撚多人出嚟啊，點樣樣啊？喂仲有喂，但係你對比最高峰嘅時間，喂十分一都未有喎。如果你最高峰嘅，可能得五分一人，咁真係喂實情係少咗好多人出嚟嘅。 啊，呢個冇計啊！呢個每個運動咧，去到延緩咗成年嘅話咧，即係點都有疲態嘅。思路一定無功噶啦，一定係 冇啊！所以你話喂我，你話我分化撚怕死又好點都好，喂屌停咗先。 呢啲説話把口喺人哋度，中意點講咪點講，冇所謂。 即係你咁啲人就話唔係喎，你而家喂，即係我依家就主張喂屌喂停一停，等下次啦。喂，依家咪嚟緊咯，依家係咪先？你港版國安法依家你又係咁退，雖然仲有幾個月啦咁樣，咁依家就。就係講緊啊！喂，你究竟你再嚟點頂咧？定係唔頂？唔頂啊！第二個選擇噶啦，成個 仲有一樣嘢值得要 mention 下噶。嗱，5月25號即係昨日咧，警方咧係即係禮拜日拘捕咗193人咧。佢個罪名係涉參與暴動啊，非法集結，即係話佢哋而家連啱啱禮拜日嗰個都已經係 叫暴動 啦，係啦，叫暴動啦。禮拜日嗰個啊，啱啱禮拜日嗰個，警方已經定性佢係暴動噶啦。 即係呢個要好小心啊，真係好小心。 所以你要知，即係你要知道，喂，再嚟係唔可以完嘅嗰個，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再嚟嗰個集結係唔可以隨便去做嘅。咁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就真係叮一聲爆嗰一下嘅啫，咁啊唯有即係我哋依啲喂，即係純純焦土嘅，喂我哋純純即係我哋依啲焦土派，即係我頭先節目前都問過阿四哥，喂你焦土你點睇啊咁樣？喂我哋依啲焦土派嗰啲其實話真係最惡劣嘅環境，去到焦土嗰陣時，即係去到尾，即係再講白啲，我哋等緊打啫嘛，焦土派就係等緊喂究竟屌喂咁打點嘅形式？究竟喂著咗草去外國再組織翻嚟打定點樣？係咪先？即係你要知道依家喂你個抗爭模式係冇曬辦法嘅，已經你出唱歌可能 呢個係好多香港黃絲啦，同埋抗爭者唔願意接受嘅一個。 唔係啊！你崇尚咗我出嚟，哦攞唔到嘢㗎，好撚慘。跟住今晚拉咗120多人啦，佢哋又去告暴動。我哋依啲係無啊無知，我即係。 我都只得講出嚟係潑大家冷水嘅，大佬，喂，大家出去身水身汗 去打山打死，但係喂，我覺得屌你老尾，咦？分得太撚個散啦，大佬嗰啲力量，屌你真係，同埋你真係好好老實。 冇計啊！你如果你想唔分散，你一集中話佢就拉你嗰、那個、 因為大家目的性啊嘛， 個頭嗰個位啊， 係啊， 拉個頭啊，然之後打壓你啊，呢、這個必然噶啦。 所以你嚟緊，你話喂香港人點避？頭先之後一路都講緊啦。喂，其實四位哥係咪係時候都 要著草走啦？ 要著草走啦！今日都有個第一波名單都出咗嚟啦。 嗰個名單係講講笑啫，我真係 假嘅，應該 假嘅，到正式 話都有份啊，都笑啦， 都搞笑嘅。 即依一個都，我之前都聽下聽下鬱文喺節目講過啦。你通常都係會係六四嘅翻版啦。你社論出曬一堆人名咁啊！依家都要拉咁，但依家最驚嗰啲就係話喂，你會唔會好似變到新疆或者西藏咁樣？ 應該就未至於嘅，即係我睇就真係未至於，因為香港同新疆同西藏嘅情況又好大唔同嘅，因為佢有一個民族問題喺裏邊咧，同埋亦都有呢、這個恐怖主義滲透咗喺新疆嗰度嘅。咁西藏啊，因為個宗教問題啦，同埋嗰個。藏傳佛教的傳承的問題都一個問題，跟香港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香港問題呢，我始終覺得就是你要看外國的怎樣部署，香港人怎樣去配合，即在這個配合過程來說，即是我們作為即是台灣那邊，我們經常說香港這班黃絲這班黃絲其實由去年開始一直做得最錯，應該是講泛民先，不是黃絲先，泛民先就係、是、你記唔記得啊？法國佬就格洛斯，舊年年頭咧，韓國瑜咪嚟香港嘅， 入到 中聯辦咧，結果成扎泛民啊，唔係泛民啦，唔係黃絲啊，喺度鬧韓國瑜咩賣台啊，即係舔共啊，點樣乜乜乜乜，即係佢完全排除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你九六年之後、九七年之後咧，你凡係，因為前七條講得好清楚嘅，台灣嘅公務人員嚟香港嘅。就必須要經過北京的同意，即係呢份資料是一定上咗北京的，佢唔同意呢啲人不可以嚟香港的，咁通知咁韓國瑜入去中聯辦有咩問題呢？真係完全冇問題喎，大佬。因為點解呢個禮會式拜會嘅？當然很多黃絲話：，屌、入中聯辦就是咩？即係當時香港已經火紅火綠的啦嘛。 喂，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比較上有字。嗱，由嗰一刻我點解特登要提翻呢單嘢咧？由嗰一開始，嗰一刻開始，泛民又好，黃絲又好，即係當然好多黃絲係受泛民影響嘅。就將國民黨等同於投共，等同於中共，就同國民黨嘅關係處得非常之唔好。一路越遠啦，一路所謂整個選舉過程裏邊咧，香港有啲即係好似黃之峰佢哋啊、學民啊咁樣，即係 involve 埋呢個咁嘅選舉，就結果喺整個舊年嗰場運動嚟咯。國民黨或者藍營本身對呢場運動不諒解嘅。嗱，有兩個層次我講嘅，第一個國民黨裏邊有冇人投共咧？有，但係唔係最主要。我哋唔可以因為一小部分人投共啊，整個黨都投共。當然黨裏面有些很高層的人物，例如參與閱兵、連戰啊，即係俾人哋咁樣玩，我覺得佢係戇居嘅，就唔等於整個黨嘅投嗰共。我覺得呢樣嘢點啊？同埋咧，我成日強調一樣嘢咧，香港人啊，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決戰呢一刻啦，香港人要著草呢一刻，你同外國嘅政府嘅政治關係唔好 involve 咁深。 國際線你 係啦，你即係譬如你到美國咁樣，喂你唔好淨係單埋Pelosi 啊民主黨嗰邊，亦都唔好話單埋共和黨嗰邊，即係你唔好去介入人哋嗰場咁嘅選舉，因為你咁樣會得不償失嘅。 所以 好似呢一次咁樣，等我講下先，唔好意思。好似呢一次咁樣，嗱蔡英文前兩日頒布咗啦，佢話喂呢、這個港澳人民條例去考慮呢、這個香港如果情況惡化嘅話咧，就修訂呢個所謂港澳人民關係條例。 但他今天就澄清了，就是他 三門落閘， 是 主要是怎樣，一會我會講到第一件事，第一個跳出來質疑蔡英文這個講法的是誰？江啟臣，國民黨主席， 國民黨主席 說他口惠而實不至。講到尾，第二個出來罵的就是羅志強，就是曾經是馬英九的發言人，現在的國民革命實踐委員會院長。好老實講，我哋睇咁做咁耐人嘅，咁了解呢個台灣嗰方面嘅政經嗰個運作，我成日勸住一班香港嘅黃絲，你去到台灣嗰邊，你唔好將國民黨等同於共產黨先，千祈唔好。即係講到最後， 你救香港人又咪又係國民黨幫手幫你手？同埋一樣嘢，點解話咁樣講咧？今日嗰個《港澳人民關係條例》係1996年通過呢、這個，你知唔知邊個寫嘅？ 蔡英文。 而家嘅總統蔡英文做陸委會主委嗰陣時寫嘅，佢係清楚一清二楚，第幾條第幾條係落你閘點點點密密密。主要喺呢個大環境，喂香港人可以點去拆咧？嗱，一陣間你繼續跟落，一陣間我會解俾你聽。 知啊，今晚就係 你可以點樣去拆香港人喺呢個大變當中咧？點樣同台灣嗰之間嘅互動，台灣政界之間嘅互動？即係我慢慢即係俾啲策略性嘅智慧性少少去咁去講。因為點解咧？其實香港好多人。今天我看很多個 feedback， 即係我promo 咗，我會上嚟很多 feedback。阿Sir哥，你講下咩？講我人民條例第幾條？第幾條？第一條？其實你哋錯曬啦，我係唔會逐條逐條同你講。 逐條逐條講唔掂啊，大佬。 唔係，最主要一樣，你搞唔清楚一個咩問題咧？就係話大家知唔知道，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港澳地區係屬於中華民國政府領 導。呢個係噶嘛？所以是不會有難民出現的， 沒錯啦。所以黃之鋒說香港難民為什麼台灣那個笑一笑不會答他，也不會給他意見，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香港澳門都不會有難民的，因為你自己的國家管轄範圍裡面 只不過是沒有管治權而已，他是 因為這個憲法增修條文通過之後就同意了中華民國實質管治權暫時是台澎金馬嘛，但他沒有說放棄港澳放棄大陸喎，冇講， 從來都冇話過。 冇話喎，所以呢條係一個拉鉤嚟㗎，大家點樣轉呢個空子？呢樣嘢先係重要嘅，我會覺得你應該無論點一定要令到而家中華民國政府要清楚交代翻，你點樣去對應對香港將會出現可能出現嘅難民。真是一個政治難民，你可以怎樣去應對？ 你應該是問過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去問民進黨什麼黨什麼黨，很愚蠢。喂，即我剛才想上 去你問民進黨都對的，因為現在可以 剛才我想回答就是說，你有些香港那些呢是支持民進黨的，他是要消滅國民黨的， 你們愚蠢 不是愚蠢，屌你不是變回一黨專政， 就是這個傻 的，即是 你的民主原來最終的目的就是一黨專政， 所以我成 日那你洗想你去台灣什麼留在香港接受一黨專政就行了，你出現的恐怖，將會出現的政治打壓，即不斷的增加的政治犯，香港的年輕人不斷地去沉淪，不斷一段被打擊得很慘， 一定 是增加這件事。 之前亨利無神論者巴別塔他都出過一篇文，現在當然屌，當然鬥慘了，屌你老母，現在 有一件事你會發覺這個基督王納粹呢，即係要用翻曾憲志嗰句，將自己睇得太高。即係譬如好似美國咁樣，嗱，我真係好同意邵海哥講嘢，我哋唔好即係介入得太多人哋政黨之爭，好似美國咁樣。 而家今年年底選舉，你唔通又去唱和啊？係 啦， 唔好制啊，大佬。 嗱，我真係講兩個 scenario 啫。第一樣嘢係咪選特朗普贏咗就代表中共一定打壓中共咧？未必， 未必梗係啦。 第二樣嘢，我當你哋嗰班黃納粹真係全力支持特朗普，點知特朗普輸乸咗啦？記住你哋冇投票權嘅喺美國。 唔係咪賴嘢咯？試過嘅歷史上面，蔣介石咪咁樣賴過嘢咯。而家大陸想拜登贏，但你睇下拜登前兩日講嘅嘢，仲激過特朗普。 想出兵咁。 但係呢啲嘢話俾你聽，呢個係選舉嘅語言。就正如今天很多人說，喂，蔡英文好像打完真的不要，我想將香港那群意思中的 condom 那樣，很老實說 condom 是當然的必然的 必然的 他是利用了香港這群人就是 去做一個敗部復活，就是好像前兩年那樣，喂，兩年前大佬誰估到蔡英文會贏，個個都說國民黨拿個豬出來都會贏，結果就拿個人出來，結果慘敗，係咪先？即係嗱，政治一日一言多。喂，蔡英文有冇利用香港咧？利用你就梗噶啦。作為政治人物，唔利用周圍發生嘅事，你就豬啦，係咪先？但係佢俾人利用完，你唔應該好似 Condom， 你覺得唔值啊？但個問題就係你自己學下鄭中基話齋，你自己屌流仔係唔帶袋要。唔怪得人噶，揾啲香港人咁污糟嘅， 不得了， 拎翻工快喎，屌！ 屌女仔係唔 台灣總統啊，淨係要向佢自己嘅選民負責啫嘛，你香港。 即係你唔好成日話人哋，張文背棄咗你，喂 ，sorry， 人哋冇背棄你，係你自己覺得人 一廂情願， 人哋要照顧你要，即係人哋會講翻轉頭 要自作多情嘅 嘢做，即係佢冇佢漂亮啲，咪講一句啦，香港咩情況我哋同情嘅。 我咁依家佢都未，佢都澄清咗㗎啦，佢話唔係落閘，咁啊不過都 閘就嗱，我睇咧閘就真係未唔會落，但係有幾樣嘢咧嗱，好老實講。有幾樣嘢咧，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嘅，因為點解咧？的而且確，佢呢個移民條例咧就增加咗個條款嘅，即係過去咧就三年移民三年，每年181日，三年即係連續啊，連續三年，或者一年333日，咁你就可以攞到三證。所謂三證就係國民身份證、健保證、護照呢三個證攞曬，呢三個證係非常緊要嘅。即係大家知道健保咧，全世界嚇唔係全亞洲，全世界台灣嘅健保係數一數二嘅，數一數二真係好好嘅，好好嘅，即係。你只要睇過喎，同埋我每次翻去整牙，我成日講笑，每次翻去整牙我都話，即係見到台灣啲牙醫咧，即係我哋比較掛號費啫嘛，都貴噶，$150一次嘅台幣。咁啊有個即係啲靚女啊，你知台灣妹噶啦，即係嗰啲即係台灣妹冇得頂噶啦。 知噶啦，知噶啦。 台灣婆冇得整啫，係咪先？除咗一個例外，除咗一個例外啊，就係、是、嚇。 冇亂講嘢啊！呢度真係 啊，黃頭黃牌真係靚嘅，真係冇一定靚嘅，即係有啲靚靚女女幫你咩整牙，有温柔軟屈唔濃軟語咁樣。哎呀，卡洛斯啊，你痛唔痛啊？ 你係咪真係整牙啊？ 咁佢整牙，我手有萬惡嘅手，有陣時一日 唔會啊，即係咁樣 拎住張凳。 牙醫一陣咪後同大家講， 怕即係呢啲唔好講咁多。即係你啊，發覺有幾樣嘢話嗱。佢個移民條例而家增加咗一樣咩呢、你必須喺嗰度咧請兩個台灣人，同埋係要發薪水俾佢嘅。即係換句話講，你個投資移民又好乜乜嘢方式移民都有幾種移民噶。我講投資移民呢方面咧，即係話換句話講，你連續三年你預咗圍到港幣100萬到咧，你要一定要俾出去嘅，一定俾出去。其他嗰啲咩投資項目有冇回報嗰啲後話，嗰啲係後話。咁另外一種移民咧就係所謂嘅依親。就是醫生咧就結婚啊，即係老公申請老婆，老婆申請老公，好得意喎！台灣就老公申請老婆啊，耐少少嘅，尤其是大陸，即係享受台灣福利要7年嘅。但老婆申請老公就快啲嘅喎。 點解咁得意嘅咧？ 係唔知點解，即係有啲男人平等啊。 係咪女人執證咧？ 啊，唔係，即係男人入去啊，快啲攞證先嘅。 哦，咁樣。 快啲攞證先嘅，係啊，呢個唔知係咪重男輕女，我有時都冇 明白。調翻轉。 第二樣嘢其實有幾樣，我覺得而家香港係真係可以考慮嘅。即係有一樣咧，就話你點樣去即係話申請到台灣嗰個咧？嗱，而家我睇到一樣嘢咧，係可以喺邊方面嗰度着手咧？去台灣讀書。嗱，如果咁樣嘅，你讀完書之後咧，你可以有2年時間留喺台灣。又或者2年之後，你離開咗台灣喺外邊僑居地有3年嘅實質工作經驗，你就可以翻返去台灣就。做5年嘢，咁佢就可以申請護照嘅。 呢一樣嘢好多澳門人係咁樣做 嘅。係啦，係啦。 澳門人真係全部咁 做。但係你要搞清楚一樣嘢嚇，可以喺台灣可以代理申請居留工作簽證嘅公司嘅話咧，佢個資本額咧係有規定㗎，唔係一間亞豬亞馬亞狗嘅公司都可以申請到㗎嚇。即係呢樣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同埋咧。今日而家好多搞網上台灣投資移民，我都聽好多咩電話俾人問，首哥話台灣投資移民點點啊，有啲話100幾萬得啊點點，我已經解釋過啦，100幾萬投資移民，起碼100萬你一定要抌出去嘅，因為而家收咗嚟， 一定要使咗佢嘅， 一定使，因為要請兩個人啊嘛。 即係出糧出咗去點都好， 一定出糧出嚟，你冇得拎翻嘅。 請個食飯食都 冇得拎翻，唔係請食飯，你要有每個月，你要請兩個有台灣身份證嘅人，台灣身份證嘅員工幫你温呢盤生意。以前唔係咁嘅，以前就話基本上你投資嗰個生意，投資3年 幾時開始改啊？ 一兩個月前啫嘛，最近啫嘛。 哇！ 係啊，嗱，咁你算唔算落閘咧？嗱。呢樣嘢我兩睇嘅，呢樣嘢真係兩睇。 我覺得直情係好啊！咁你要去佢嗰度，咁你自然梗要付出啲啊！你就算移民英國都係㗎啦，係咪先？你就咁入嚟我嗰度啊，真 係梗唔得。 所以 BNO 嗰個 即係想喺我入嚟之前，人問喂台灣嗰個而家全世界都一定會落閘啦。好老實講嚇，全世界收留外國嘅移民，除非你有錢。 哇！喺許道門真係永遠為你打開。如果你有一億幾千萬嘅，道道門都打開啦，啱唔啱先？你手緊嘅某錢嘅有冇技能嘅話，咁你就真係窄啲㗎啦。但係嗱，有 現實嘅呢個係。 第二樣嘢，我覺得而家今日你去咗台灣嗰班香港嘅義士又好，乜嘢都好，或者係嗰個香港人，你記住細哥一句説話，即係鼓勵你身邊嘅朋友，呢班人無論如何，你要千方百計要喺台灣組黨。一定要搞個政治組織，因為台灣是民主社會，你必須要有聲，你就不要將你自己的利益前途交給台灣的任何一個本土政黨，什麼基進則也好，民進黨也好，甚至國民黨也好，你不可以將你自己的生命前途交託給他們，一定要自己搞。但是你自己搞，無論如何香港人的就麻煩你拿回，即是去年上街那種團結，就一定要真係唔好再搞嗰啲真係中國人咁嘅社會，你就香港人，你要有一個團結，儲足咗一個力量，你先你揾一兩個代表入到立法會，你唔使多，你三四個代表入到去，咁你就開始慢慢凝聚咗一個所謂嘅影響力，你先至可以發到聲嘅，先俾個政府發到聲嘅。在此之前，無論點，你對台灣各大政黨一定要保持良好嘅關係，唔好動不動又呢個投共嗰、那個乜七嗰、那個乜七，咁樣係對你冇一啲幫助都冇，一啲幫助都冇。因為而家你而家即係一個大浪冚埋嚟，而家最緊要無論點，救生艇、救生衣，大家真係要準備好。即係有呢啲咁嘅救生艇、救生衣，點樣去攞翻嚟咧？就係、是、真係得到多咗啊嘛，大佬多啲，唔好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多啲去同人溝通， 和諧一點啊！ 和諧一點啦，我第二， 尤其是要人幫手喎。 即係我哋下一節翻嚟先講啦。即係我有啲建議俾啲年輕人，即係過到去啊咁樣嗰啲，或者即係你哋而家好懷憂喪志啊，好恐慌啊。咁其實有一條路咧，我真係嗱，因為點解呢個咁嘅國安法頒咗落嚟？就說明了幾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話，我而家劫持香港做人質啦，同美國佬講數啊，即係好多好多咁樣講。第二件事亦都説明嘅清清楚楚，説明了一件事：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已經係行不通。既然呢條行不通，咁跟住要點啊？發個路。 咁啊，我哋第二節休息完翻嚟再講。呢啲我哋。